听到的这首开场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电子音乐人 Jew 他带来的 Generation Y。89年出生的一个制作人、音乐人，那听他的音乐呢，也会有那种在都市当中的很跳跃的节奏感。在这也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已经是2017年11月16号了。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即将迎来农历新年，过年的这种气氛呢也是越来越浓了。如果你没感觉到的话，那你身边一定没有要回家的朋友吧。那最近的 BBC 呢是拍了一部口碑爆棚的纪录片，就叫做《中国春节》。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我们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再一次的去了解我们所熟悉的春节，这种感觉还真是挺不同的。在去年的时候呢， BBC 是派了几个英国人来到我们中国，体验了一把原汁原味的春节。那这部纪录片当中呢，就有他们两位萌萌哒老爷爷玩的真是各种开心啊，吃的也是各种的满足。看到第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在后海的这个冰场啊，然后呢手里拿着各种什么糖葫芦啊、各种串儿啊什么之类的啊，而且两个人一致表示说，这是我过的最棒的新年。这引得了在英国的观众各种的羡慕嫉妒恨，因为除了吃团圆饭开心的这种时刻，然后就是各种到参加这些庆祝春节的一些活动啊。真的，作为我们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看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过年的画面，好像会有一种莫名的新奇感还有感动的状态。可能一旦在一些事情上面冠上了地球如何如何、亚洲、中国，加上一个大的这样的标题，你会感觉它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的日常了。看看这个春节啊、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啊，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典，英文呢非常的炫酷， The biggest celebration on earth， 听起来就非常的盛大。春运呢也不叫春运了，叫做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的，很多的北漂族们都成了候鸟了。最近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即将启程的路上啊，或者在下周的时候将要踏上回家的这个路。先来送上一首歌吧，接着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苏打绿，早点回家。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花美不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了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溜溜面大大，还提示斑斑脸墙墙，白发靠我们心上。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 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步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小叮咛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说真的啊，这个苏打绿的吴青峰，他的这种音乐才华还有就是对一些事物的捕捉能力真的是超强。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早点回家，除了给自己写歌之外呢，也给很多其他的一些歌手啊朋友们去写过歌。他给黑笔田馥甄写的那首你，歌词当中啊真的是把黑笔和 Selena 之间这种友情，对 Selena 的一些爱都唱了进来，而且你会感觉看到他的歌词也是会非常的触动。音乐随心听，在今天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刚刚说到了 BBC 拍的这一部中国春节的纪录片，来看看老外视角当中的过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哈。说完了这个春运啊，刚刚再说说春晚吧。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春晚也不叫春晚，叫做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电视节目。而且呢 BBC 还特地的走访了春晚的后台，得到的数据又让外国人让他们吓了一跳。想上春晚你要和1000个节目竞争，有的节目准备期长达1年的时间。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挺正常的啊，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老外看来，为一个节目准备这么久的时间，这得多么的盛大呢？而且就在最近呢，也看到了新闻，是央视春晚的首场彩排呢已经进行完毕了，在1月15号的下午，北京的央视老台1号演播大厅，今年春晚第一次带妆带观众彩排。那这一次呢是。有很多的港台明星和重量级的一些艺人都全部亮相了，全部到场参加彩排啊，这可能跟往年有的时候第一次的彩排会有一些不同吧。今年真的是个个都很守纪律啊，像是一些重量级的成龙，他和邓紫棋合唱一首《国家》，还有就是毛阿敏、张艺兴、王凯、陈伟霆、井柏然、韩红、张杰等等，他们都参加了首彩。虽然说每年的春晚啊会有很多的朋友边看边吐槽，甚至在没开始之前就想好了很多段子但是这还是我们在每年过年的时候一道必不可少的大餐。如果没有春晚的话，想想我们在那个晚上或者是第二天的早上应该去刷屏刷点什么内容呢？说完春晚，再看看纪录片当中的广场舞啊。广场舞在英国人眼里不叫广场舞，叫做中国老年人最喜爱的健身项目，这样听起来好像健康更多哈。辣条也不叫做卫龙，叫做中国25岁以下年轻人最爱吃的小吃。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前期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到位的，像网红辣条都已经出镜了，有点意思。接着来听首歌 ，Jordan Miller 带来《Walking on Me》。 On a funny side, I took a walk on the running side. Earned things and realized that the laughs had died when the words collided, with nothing in between. I took a walk on the thinnest line, But I took a walk just to see how far it'd be and realized it was not for me, no, not for me. Cause I can see these faces, faces, faces of people looking dangerous, dangerous, dangerous. Coming out of places, places, places they thought they'd never be, they thought they'd never be. So sit t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gain. Well I thought that everybody understands these things, but I was wrong. Everybody's walking on me. Sit t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gain. Well I thought that everybody understands these things, but I was wrong. Everybody's walking on me, yeah. It's walking on me. I tried to find the funny side, but I tried to find the funny side of things. I tried to read in between the lines, but I lost my sight, cause I was looking in too deep. And I don't know if I ever know, and I don't know if I'm ever sure of things. I tell a heart like I'm in a fight with these masterminds, cause they're all seeing faces, faces, faces of people looking dangerous, dangerous, dangerous. Coming out of faces, places, places they thought they'd never be, they thought they'd never be. No, oh. Sit t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gain. Well I thought that everybody understands these things, but I was wrong. Everybody's walking on me. Sit t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gain. And I thought that everybody understands these things, but I was wrong. Everybody's walking on me. 是否看得出来昏黄的 下起雨了，清晨的风贴在脸上，吹干落下的泪，一整夜的思绪难眠，等待你的回应。爱情没有太多理由，可以不用要求，可以轻松，我真的爱你，爱你，你还是走。 唱歌的时候呢，会忍不住想要跟着唱起来，尤其是副歌部分的 I miss you, I miss you， 听起来很容易唱哈。那这首歌虽然是莫文蔚来演唱的，但是他的风格呢，很明显是属于一位男歌手，他就是张震岳来作词作曲。这首真的吗？在2000年的时候呢，发行在莫文蔚的专辑当中，有那种张震岳式似的洒脱，还有莫文蔚演唱时候的那种。听起来像是漫不经心，但却很独具风格。总之是一首值得推荐的没有大火起来的老歌。今天的上半时段呢，主要就说了 BBC 来拍的这一部 有关于过年的中国春节这样的纪录片。所以这个年味儿呢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妨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一共分为三集啊。这样一个比长城还要古老的节日，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最深沉的一个情节了。不管你处于在哪个年龄阶段，对于过年的感觉和状态有什么样的变化，那过年的时候天涯海角也还是要回家，千山万水也还是得要回家。所以来送上蔡淳佳的《回家的路》，下半时段我们接着过来听好音乐吧。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通勤价值。华里华外的套品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Simplest words that could spell out the truth.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every day.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every day. The smiles you don't see and the words you don't say.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every day.Forgive me for being a fool. Forgive me for being a fool. There's no good reason that I do what I do. So forgive me for being a fool. I always will be by your side. Love is a freedom that we won't be denied. I always will be by your sid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No words I could say could be all for this proof.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有些乡村呢，更像是一股清流来吹过来的这样的一首 I love you, I do. 而且觉得这首歌好像还是挺适合在婚礼啊这样的一些现场去用的。也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的1月16号星期一，距离春节呢还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了，所以现在呢大家会讨论比较多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不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去回家的话，留在北京过年应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会，因为那个时候去哪儿都不用去堵车了，去哪里都会感觉到少有的那种亲近感哈、还没有在北京，对，真的还没有在北京待过这个春节除夕除夕夜，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体会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九八六，或者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 九八六。在上半时段呢说到了那个纪录片，现在呢我们有什么在过年期间觉得好玩的事情呢，也可以边听歌边来聊一聊。我估计应该有很多人在趁着放假期间会去追个剧，或者是 出去旅行。那旅行的时候就要带上好的音乐了。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呢，也希望可以给你旅行当中增加一点点的灵感。继续来听歌吧，送上的是李健的这一首《异乡人》。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 看到一位朋友是柯亚，他说最近为了过年回家，每天都上班，周末也不放过。谁是周末？周末是干什么的？感觉充满了怨念哈，在这里安慰一下你，那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有广州不想去远方。 吞下一大口，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和我一样在天空，我的黑色行李装太多不愿意。如果可以，我想学会瞬间转移。我要用我的 年龄 把地球变成一颗微笑星星。 不用费力气就可以跨越海洋找到你，别带我去远方，我不想去远方，我只想待在家对你说说话，然后一些生命就这样平安的消耗，暂时没有想到其他的愿望。经过云的时候，我吞下一大口，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和我一样在天空，我的黑色行李装太多不愿意，如果可以我想学会瞬间转移，我要用我的念力把地球变成一颗微笑星星，不用费力气就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没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胡要分手。 牵挂我的渴望。 容祖儿版的《月半小夜曲》，而且这一版呢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容祖儿来唱的。听到这样的粤语歌曲呢，也会让人恍惚一下，曾经一个时代粤语歌是那么的盛行，港式文化呢也是那么得到推崇。不过现在呢，好像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休闲的时候喜欢去追美剧、去追韩剧，对港式文化的这样的重视程度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微信当中的不想长大，他说快过年了，心要镇静，好好想想明年干什么，考什么，终于也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了。看来是一位学生朋友啊，当然也不见得，现在有很多的在工作当中的这些朋友们也是会对自己有很多的更高的一些要求啊，想要努力去提升一下自己。在这儿也祝愿你明年考什么都可以考得过。随心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阿丽在这儿会跟你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晚上的重播时间是8点到9点，那你依然是可以在蜻蜓 FM 当中来找到回放直播，都是可以的。下面的这首歌呢，可能会勾起一些回忆吧，毕竟离现在有挺长的时间了。 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好像不太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多大的时候了，但是确实对流行歌曲，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的我来说呢，听到这些歌会觉得很新奇。还记得同一时期还有像是周华健啊、邰正宵啊、庾澄庆、许茹芸、梁咏琪等等，当时应该是有 MP3 吧，啊，好像是这样的。神奇的世界啊，现在一看呢，走过了这么多年。确实很多歌手都出过一些类似的精选集，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在十几年前的精选集。下面送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庾澄庆和小 S 徐熙娣，这首听起来就很愉快的而且很搞怪的哈尼歌。虽然最近看这个新闻啊，小 S 也是自称是一个失业的女主持人，但是好像并没有闲着，去一下时装周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什么综艺节目啊，总之她还是在做她自己。在整个的演艺界，感觉也真的很少有女明星敢那么的去做自己，不管自己的这些言行在别人看起来是否是会很讨人喜欢的，所以就有了那么多的表情包吧。好了，就送给你最后这首哈尼歌，祝愿你有开心美好的一天。今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歌吧。 哦，谁能比我更哈尼， 你就是我的哈尼， 就像蜜蜂和花蜜。 再见，我就已经开始想念。 我不要不要离开你，但是小狗想出去，我的心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 哦，我会等你， 我会想你。 像蜜蜂和花蜜。Oh my honey， 哦哦，谁能比我更和你？ 我和你粘在一起呀， 哦，就像蜜蜂和花蜜，那么窒息。 北京时间二十一点整。